天我们又再一次说到这部戏，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素锦玄女他们的政治地位跟青丘女帝白浅一比啊，简直是连提携都不配了。当然如果按照脸说呢，容貌也是不及女主，竟然妄想跟女主争男主，还想尽下作手段，坏得简直是令人发指，挖眼睛都不足以平息观众的愤怒啊。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我养？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啊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

我们说到三十三世，天宫太子和青丘女帝的门当户对，本来就是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爱情故事嘛。那跟素锦和玄女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被拉来制造爽点，让代入者在道德上、智力上、政治和经济地位上，以及在男主人眼中的地位上，获得一种全方位的碾压式的优越感。 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掠过这辽阔的原野，掠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在蓝色天空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 是看影视剧，流行文化反映集体无意识，就像早先穷人一定是好人，为富必不仁这样的情节逻辑，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仇恨心态。那如今这种穷人必恶，富二代一定受过良好教育，品行上佳，是个婚配一样，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在阶级逐渐固化之后呢，有产阶级对于底层民众是这么的冷漠。 如果目标太神秘， 角色，

实也会变得心颤，因为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去你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改变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我不信你能想得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拼不清战位，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不悔。 别人的成就，又仿佛 洒风雨后，到底剩下多少朋友，太多需要忍受，太少不用战斗，我不懂什么叫成熟，最好最后我学我恨我要再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后，再难过的欢呼，更勇敢往前走，被别人的成就又反复不走回头，在我的宇宙谁说你不说拥有我的自由，只要有追求就有我的想念， 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得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想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得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想沟通，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3号下午，市委召开协商会议，就市委推荐提名的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六届市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法检两长候选人及我市出席廊坊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进行民主协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主持会议，并就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市政府市长、副市长、法检两长候选人及我市出席廊坊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情况做了介绍。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介绍了六届市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振江、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出席会议，工会、妇联、工商联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大家没有反对意见，市委推荐提名的候选人将分别按照有关法律和章程规定推荐作为各职的初步候选人。我市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狠打击的原则，加强科技防范和巡查监管，为东部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和开发利用提供有力保障。在市国土资源局打击盗采盗挖盗运指挥中心院里，工作人员正在为航拍无人机做起飞前最后的调试。为严厉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行为，全力维护矿区良好秩序，市国土资源局建立起了专职打击盗采盗挖盗运执法队伍，配备了统一执法装备，采取机动打击、重点打击等灵活方式，日常不间断、全方位巡查相结合，切实发挥专职打击作用，同时加强科技防范，建立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监控指挥中心，在进山路口和重要位置安装监控摄像系统，实现24小时在线监控，全面实施无人机航拍监控取证，同步传输给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实现精准打击，确保矿区监管无盲区、无死角。近日，市第七中学邀请中国著名朗诵艺术家、中国朗诵网创始人、中国教育电视台揭秘栏目《博物馆之夜》栏目主持人张泽老师进行授课，开启了学校新学期的第一道精神盛宴。授课中，张泽老师极具表现力的声音一开口就吸引住了所有同学，从各地普通话、方言到模仿考生的各种朗诵，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会场。张泽老师从亲自示范中提取知识点、调值、发音、气息，把自己积累的丰富经验一一传授给大家，同学们也都非常认真地聆听指导。通过张泽老师的授课，使在场学生对文质兼美的文字有了深刻的理解，对语言训练有了专业的点拨。通过活泼亲密、水到渠成的现场互动，使学生们领略到了朗读艺术所蕴含的无穷魅力。食药安全在身边，安全提示，胃部不适要对症下药。胃突然不舒服，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找点胃药。在此，三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没有挑对药物，不但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使难受的时间延长。烧心、胃痛用打洗，吃得太辣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烧心、胃灼热、疼痛等症状，这时最好选择能中和胃酸的药物。胃胀痛服马丁啉，一吃就饱，饭后腹胀、恶心、爱打嗝，还时常便秘，很可能是胃肠动力不足惹的祸，这时需要服用能增加胃肠蠕动的药物。胃痛呕吐吃颠茄片，饮食不卫生、冷热刺激大、生气、紧张等都会引起胃痉挛，表现为上腹部绞痛，有时合并呕吐，可及时服用颠茄片缓解胃部痉挛。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胃痛剧烈或用药效果不佳或症状反复出现，必须到正规医院及时就诊。

交警同行为主题，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查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的人就沉入海平线。说出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落叶消失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我真实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转身就沉入海平线。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落叶其实你有那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是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你抬头就看见，落叶你抬头就看见。 我们今天说到三十三世，原来那些坏人他们都坏得迫不得已，如果我们在他的处境当中，我们未必能做得更好，那么他们的罪过是不是也能够被拯救、被宽恕、被原谅呢？你会拍手称快，会大声叫好，因为另外一个女子的悲惨而感到爽，感到凌驾和报复的快乐吗？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

康瑞来，男，71岁，身高1米7左右，于2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在燕郊镇西柳村走失，身穿灰色羽绒服、黑色裤子、黑色鞋子，走路腿脚不方便，而且患有老年痴呆。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稍作留意，有知情者可以拨打电话1393160-2128或者1380086265与家人取得联系，必有重谢。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城市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曾有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今天说到，有的作品教人报复，教人碾压，教人唯我独尊；有的作品呢，教人反省，教人同情，教人设身处地。真正了不起的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是非常怜悯的。他杀死一个角色的时候，自己也会掉泪；他对一个角色做判断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心灵的拷问。 你如何听得出我婉转的祝福？吟唱抖抖，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悔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做输。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幸福我的领悟，写一百封情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

搜索雨辰主播，可以说一说自己对于音乐的心得，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常常陪伴你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马上要听到嘉伦《京城音乐吧》。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受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躲在其中，找回我自由。小说可结局留在这以后，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 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 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躲在其中， 谁不害怕一场梦游，喝得快分得快，说了爱最说白，什么叫做相濡以沫。 Generation 他就是星星之火，摇曳披落，闭目间擦枪走火，跳过白火，赶快再卿卿我我，来你撩拨，愿你和我再热，一切不辽阔。 陷入了测试问题，这种空虚的感觉就像身心失踪，让我平静不动，喜怒哀乐来得快去得快，说爱在说白，谁不害怕一场懵懂，喝得快吐得快，说完爱在说白，什么叫做相濡以沫。他就像星星之火，导演迷惑，眉目间擦枪走火，跳过脉搏，缓缓在激起我我，百里辽阔，任你火花再热，一切不了我。不过的沉默，连坚持几回合，管你舍不舍。星星之火，星星之火，它就像星星之火，导演迷惑，眉目间擦枪走火，跳出脉搏，缓缓在激起我我，百里辽阔，任你火花再热，一切不了过。 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心甘情愿。全世界走一遍，不忘来人间兜一圈，梦可以很遥远，狂风暴雨都不改变。全世界心相连，用爱围一个大圈圈，梦就算再遥远，心里有家就会团圆。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我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